如果爱人到了底线，谎言你们勇敢把解决，当时间牺牲了所有一切，放弃你是唯一的妥协，这是底线，你还在推卸，把你当成命的人已经走远，这是一绝，早就很明显，你不想解释那我就敷衍，当所有都瓦解不能再欺骗，你的谎言也无法打破我的局限，当梦境被毁灭，当所有都撕裂，也埋在心底的赤裸都被呈现，不要试图挑战我的底线，即使我爱你胜过自己，成全考虑过我感觉，请你现在就活出我是心底烂，这是我的底线，不要触碰底线，即使我爱你伤过我自己，这是我的底线，不要触碰底线，当仇恨掩盖了所有一切，我成全你，这是底线，你还在推卸，把你当成命的人已经走远，这是隐诀，早就很明显，你不想解释那我就敷衍，当所有都瓦解不能再欺骗，你的谎言也无法打破我的局限，当梦境被毁灭，当所有都撕裂，也埋在心底的赤裸都试图挑战我的底线，即使我爱你胜过。